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9集。 哎，穆姐姐！ 衣袖猛地被拉住，低头是林妙妙惶恐的一双眼睛。 那个黑影边走边回头，想必是刻意引我们过去，一定是个陷阱啊。 穆瑶很古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妙妙也在侧耳等着系统提醒或是警告，心砰砰直跳，还好没有。他告诉了穆瑶这个消息，就算完成了任务，只要他劝住穆瑶不要以身犯险改变故事的结局，也就不至于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了。 你放心， 穆瑶不大会安慰人，有些生硬地对他绽开一个安抚的笑容。 你在这里等着就好，我有办法。 说完抽掉袖子便走。他心里很急，那怨灵已经离开有一段时间，趁他没跑远应该速战速决才是。林妙妙心里比他更急，连滚带爬地扑过去，死死抱住了穆瑶的腿，声音堪称凄厉。 不要啊，穆姐姐，你再考虑考虑。 端阳地基眉毛一跳，被他这种异常的行为吓傻了，死死地瞪着妙妙的脸。穆瑶一低头，眼前的少女满脸惊恐，对着他拼命摇头。 穆姐姐，你别走，别走啊啊。 下一秒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。 我真的害怕害怕。 说着似乎还觉得不够，伸手一指旁边的端阳地基，惊得他脖子一缩。 殿下也害怕是不是啊？殿下 穆瑶再不听他的，总该卖尊贵的地基几分面子吧。端阳地基满脸警惕地抱紧了柳拂衣，鄙夷地看了看拼命朝他眨眼睛的林妙妙，下巴一扬，没好气儿地答道： 你自己没顾忌害怕，别拉上我，本宫才不害怕。 他斜眼看着穆瑶，偏偏看到一张月光下清冷美丽的脸，越发使他心气儿不顺。他巴不得他早点离开，好让他和柳拂衣单独相处。他出言讥讽道： 穆方氏要去便从速，哭哭啼啼的在这演什么双簧。 话中轻蔑之意诛心。穆瑶被他这样一击，当下变了脸色，一张符纸重重拍在了林妙妙背上。他抽脚而去，远远留下了一句话： 妙妙别怕，在此地等我回来便是。 林妙妙仍然保持着抱腿的姿势，直挺挺地跪在原地，动也动不了，眼睁睁地看着穆瑶一袭白衣进了密林，心里冰凉一片，恨不得将端阳地基蒙头暴打一顿。命运就是这么残忍呐、啊！打他之前还须得靠他。 殿下，殿下！ 他只剩眼珠子咕噜噜能转，急切地呼唤。端阳被他扰得不耐烦： 干嘛？ 妙妙急得跳脚： 你快帮我把背上的符纸撕了，拜托你了。 端阳地基瞧他灰头土脸可怜兮兮的模样，忍俊不禁，越发心情愉悦，干脆闭上眼睛闭目养神。 地基，端阳地基，李苏敏。 林妙妙咬牙切齿，见他毫无反应，又只好软着央求： 哎呀，我一直跪着膝盖好痛啊，殿下你帮帮我好不好啊啊！ 哼，好没骨气。 端阳白眼一翻： 本宫偏不帮你，你就跪在那里好好赏月吧。 林妙妙没声了。端阳本以为他认命不喊了，刚松了一口气，下一秒就听见一把又甜又亮的嗓门嘹亮地响起来，惊起七鸟无数： 柳大哥快醒醒，杀人了，着火了，柳大哥。 嘎嘎的鸟鸣伴随着林木哗哗响动， 那声音搅动风云，足以深入睡梦。怀里的柳拂衣动了动，眉头皱了起来，他心中一阵慌乱，将柳拂衣轻轻放下，几步跑过来捂住了林妙妙的嘴。 柳大哥啊，柳大， 你别喊了。端阳真的急了，死死捂住他的嘴，柳眉倒竖。林妙妙拼命挣扎， 不抓我。 端阳唇角一勾，眼珠黑亮，倒映着月色。 哈，本宫凭什么答应你？ 妙妙挣扎得更厉害了，二人摇晃不止。当啷一声，端阳怀里掉出来一把小小的匕首，月光下闪动着寒光。这匕首柄部镶满珠宝，光辉璀璨，还是柳拂衣在旧寺中救他的时候塞进他手里，交代他寻求自保用的。他一看那匕首，心里便涌上无限柔情和勇气，立即捡起来握在手里，刀刃向上竖起，故意恐吓道： 你给我安静些，否则本宫即刻扎你一刀。 林妙妙果然不挣扎了，怔怔地看着刀尖儿，又抬眸安静地望了他一眼，眼里是晶亮亮的月色。端阳帝姬见恐吓起了效果，得意地勾起唇角，还未来得及反应，黑影一晃，眼前的少女宛如一尊雕塑，直挺挺地倾倒下来，一下子将她扑倒在地。慌乱中一声压抑的痛呼，一股热流满上手臂。端阳许久才从眼冒金星中反应过来，心里惊恐万分。 刀还没收呢。 林妙妙额头上布满冷汗，心道： 头悬梁锥刺骨，真当勇士耶，这一般人真受不了。 温热的血液流出的瞬间，身上的桎梏猛地一松，他撑着地艰难地站了起来，右腿上扎着一只匕首，血迅速染红了裙摆。端阳帝姬瘫坐在原地，看着他，像看着一只怪物。 你这是做什么？ 妙妙冲他嫣然一笑，笑得心满意足，笑得他毛骨悚然。随后，在他惊恐的目光中，转身一瘸一拐走进了密林。方才千钧一发之际走投无路，史上最弱穿书任务人不得已开了口： 系统求助啊，这个破烂符纸怎么解啊？ 系统提示，法术求助一个月只有一次使用机会，任务人是否确定使用？ 咬牙暗骂了一声周扒皮。 哟， 系统提示，定身符简易符咒之一，可冻结行为人活动长达一个时辰，但若行为人有鲜血流出，定身符当即失效。 系统很贴心地补充一句，活像是诱导。 系统会帮您自动开启疼痛减轻安全模式。 行。 林妙妙走得很慢，一走一拐，腿上的伤口虽然不太痛，但右脚一落地便自己瘸一下，提醒他现在是个伤员，不能加快脚程，急得他出了一后背的汗。 不远不远，都是苦肉计。 他一路走一路做心理建设， 今天你不搞瘸自己，明天木生把你搞瘸。没错，对。 他沿着脚印一路走，越走越偏，越走越黑，渐渐的听到一阵清晰的水声，叮叮咚咚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